加我一个。 最近啊，听朋友讲了一个关于餐厅老板贴公开信怒怼差评顾客的事情。原来啊，是这个顾客呢去相亲，在这家餐厅点了一份38元的特价小龙虾，还有一份宫保鸡丁，两个菜呢一共花费了53.8块。嫌弃餐厅的饮料贵，出去买了一瓶冰红茶，最后还打包了吃剩下的3只虾。估计啊，这女孩都没怎么动筷子啊。后来呢，女孩以太空门为由拒绝了交往，小伙子是怒火中 我觉得也挺奇葩的啊，就初次见面不得留下一个好印象吗？ 是啊， 而且现在吃吃喝喝根本也花不了多少钱，再说了，我们这天天辛苦工作的，不就是为了吃得更好，住得更好，穿得更好吗？我觉得呀，这位男士一定也舍不得买咱们的鲜鱼鲜海参。 那可今天海参顾客群里呢，有的是舍得养生的达人。你看这手机尾号2015的杨老爷子就说了，自己呢从60岁的时候就开始吃海参了，已经吃了几十年。来送人呢？ 对啊，您想想看啊，十盒海参全家吃一年也不过呢就是5-6千块钱。我昨天就算了一下，我这一个季度啊用化妆品就得花掉699，只要699。成功订购呢，还要再送298元的海参专业焖烧泡发杯。这个优惠啊，让很多朋友都来尝试了。 08是我们的订购专线，那成功预定是免费顺丰送货，满意之后再来付款都是可视窗口，可以看到这一头头的海参自然野生。 是的，丰富肉质肥厚，口感劲道，这样高蛋白低脂肪的海参自己吃不贵，送人的话呢有礼盒包装，也不需要额外加钱，很大气。所以名额 没错，线上手机尾号1040的朋友说啊，这前几年呢从来没想到海参能在自己家里做，都是在饭店一盅海参小米粥啊，或者是从 也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功课， 是 磨破了嘴皮子去杀价，只是为了让大家吃得好，成为回头客。那这款海参的专柜啊，都是1990。泡发，我们还送一只海参焖烧泡发杯。这干海参烧开洗净之后呢，跟开水一起放进去，只要24个小时。 老年朋友来吃，好嚼易烂，好吸收，营养全，味道好，全家老少呢都可以拿来当做食补的佳品，就在咱们的4007106108 而且不知道大家算过没有啊，今天呢这样一盒690。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，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，野生一级品的鲜鱼鲜海参到岸福利价格，为每一个需要健康的家庭助力。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留下最后一点时间给您拨打4007106108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，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》。 登高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归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12集， 陈廷敬策马飞奔，追上了福山。 当今圣上宽大仁慈，礼遇天下读书人，效法古贤王之志，可谓少年英主啊。 唉，陈公子报复已经是苟且了，不生不死之间如何为怀抱啊？你亲历乡试会试，险些送命，清廷腐败不必多说，何不同天下义士一道，共谋复明大计，还明日朗月于天下呢？ 富山先生，满人作恶自然是有的，但就晚生见到的败坏国朝朝纲的恰恰多为汉人，科场舞弊的也多是前明旧臣，是 你不悟了。今日贫道所言句句都可掉脑袋，陈公子你若要领赏，可速去官府告发，太原阳曲城外有个五峰观，我就在那里，不会跑的。 先生，先生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我还想请先生先去寒舍小住几日，也好请教请教。 哼，令尊对我说过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告辞。 先生，此去阳曲山高路险，虽不同，君子可以相敬，您就不必客气了。 这，唉，好吧，富山，领情了。 富山不再多说话了，骑马绝尘而去。老太在家急得团团转，只说：“ 廷敬太糊涂了。”我以为他经历这么多事，又中了进士，应该老成了吧？啊，怎么还这样？你说，他今 夫人抹着眼泪说：“ 哎，廷敬啊，你可把你爹给急坏了。” 廷敬啊，你听爹说。 富山先生的名节，读书人呢都很敬佩，你爹我也很佩服。可是呢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，你今天肯定是闯祸了，就看这祸哪天能降到你头上吧。 爹，君子相见，坦坦荡荡，没那么可怕。富山先生学问渊博，品性高洁，国朝。 富山先生归顺朝廷，何止你一个人，很多比你有声望的人带着皇上的许诺恭请他出山做官，他都坚持不救。 正是像富山先生这样的人，若归顺了朝廷，天下就会有更多的读书人应服朝廷，天下归心，苍生之福啊。 平静，记住爹一句话，富山这种人，他是为了气节而活的，是为了名垂青史而活的，百年之后书里面会记载他。爹， 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你们父子就不要争了，家里还有客人，听静啊，衙门喜报一到，只了，去陪陪你请来的客人吧。 陈廷敬陪同张谦但见池波荡漾，花木扶疏，张谦说， 这里倒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啊，家父极是严厉，平常不让我们到这里来，只准在书房里面壁苦读，长辈们忙着做生意，放着这么大个园子，常年只有家佣们在这里出入。 哎呀，您家声名远播，我早有耳闻，只是没想到有如此大的气势，廷敬兄家的祖上真是叫人敬佩啊。 嗨，俗话说小富由俭，大富由命，我看倒未必全然如此。我祖上一贫如洗，先是替人挖煤谋生，然后自己开煤矿，后来又炼铁，做铁锅跟铁犁的生意，世代勤俭，聚沙成塔，方有今日。我家的铁器生意现在都做到东洋跟南洋去了。 指望我光宗耀祖重振家业呢， 张兄一定会名扬利万，光大门庭的。 说话间，张谦看见一处楼房高耸入云，样式有些少见，便问， 廷敬兄，那就是您家的河山楼吗？外头早就听人说起过。 哈，正是河山楼，明崇祯五年秦匪南窜，烧杀抢掠十分残暴，我家为保性命，费时七月修了这座河山楼，碰巧就在楼房建好的当日，秦匪风飞涌溢，直逼城下，好险呐，全村800多人仓促登楼，居高御敌，从楼顶往下一望，下面赤衣遍野，杀声震天，可他们尽管人多势众，也只敢远远地围楼叫骂，不敢近前，待人攻不下城楼，就围而不攻，想把楼里的人渴死饿死，哪知道我家修楼时已在楼里挖了口水井，置有石碾、石磨、石堆，备足了粮食，守他10日半月不在话下。秦匪围楼5日，只好做鸟兽散。 哎呀，这救下800多口性命，可是大德大善呐！您家的这番义举，周围几个县的人都是知道的。 听父亲说，那次匪祸虽说全村人丁安然无恙，家产却被洗劫一空，还烧掉了好多的房屋，无奈之下我家又倾尽家资修了这些城墙。 哎呀， 世之乱，祸害有时，太平之乱，国无宁日。何为太平之乱？愿闻其详。前明之所以亡，就是因为官场腐败、阉党乱政、权臣争斗、奢靡之风遍及朝野，这就是太平之乱啊。 挺进言之有理，覆辙在前，阴见不远呐。 是啊，家父和我的几位老师都主就退居乡野做个良师，月圆他爹也是这么说的。哎，说到月圆这事儿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同爹娘开口呢，又觉得对不住淑贤啊。 张谦便说，这是缘分，说清楚就没。 哦，那是我家的道观，张兄有所不知，我家敬奉道教，家里没有大事也总在道观里操办。那时自己家里也穷，却把那道士养了两个多月，等那道士人病好了，便嘱我祖宗在这个地方建屋。就盖了那座道观，我这回中了进士，家父想请乡亲们看半个月的戏，也是在那里。道观里面啊，有个戏台子， 还是小心为妙啊。 哈哈，是啊，啊，不过听管家说，是邻村的一个疯子，叫他们打发走了。 哦。 是奉承话。张谦在陈家过了夜，第二天早早起身回高平老家了。他因急着回去给爹娘道喜，陈廷敬也不再相留。送别了张谦，一家人回屋说话，老太爷问： 哎，廷敬，外头都说你本是中了状元，硬是叫魏大人在皇上面前说了坏话，把你给拉下来了，说原来是因为你没有给魏大人送银子，可有这回事？ 哎呀，爹，这话呢，传来传去就变了。贡院里面有人处处为难我，污损了我的考卷，是魏大人把我的考卷从遗卷里找出来，不然哪有今日？在京城里拜师傅、投门生帖子、奉送礼仪，其实都是规矩，算不得什么事儿。可魏大人连这个都不要，你说他会是个贪官吗？ 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那魏大人还真是个 看了，只说： 哎，淑贤呐，你不用老陪在这里，进屋躺一会儿。 丫鬟翠萍忙过来扶了淑贤往屋里去了。翠萍才12岁，却很机灵。淑贤进屋去了，老夫人叫家人们都下。 京城又找了媳妇？ 娘，娘是哪里听来的话？ 娘听淑贤讲的，大顺告诉了翠萍，翠萍就把这话说给了淑贤听了。 哎，这个大顺， 自己做的事还怪大顺？ 我哪里是要瞒着爹娘，我是想自己给您二老说。孩儿不孝，没有事先禀告，但的确事出有因，又来不及带信回来，孩儿在京城差点丢了性命，多亏李家妇女相救，后来魏大人保媒，孩儿 也是为答谢人。 还吃了这么多苦，李家妇女可真是你的恩人呐、 啊！要不是月圆妹妹大救，我早就命送黄泉了。 哎，他爹，既然是这样，我看这门亲事就认了，这也是缘分呐、啊。 可听儿子说了这么多，老太爷慢慢的也没有气了，嘴上却不肯说半句话。陈廷敬知道他对李老先生既尊重又感激，月圆虽小却特别的聪明可爱，只是觉得自己两头都对不住人，便说 府邸所小呢， 淑贤那里娘去说，这孩子通情达理，不是那拈酸吃醋的人。我同你爹只要理儿顺了，什么都想通了。你既然在人家跟前叫了爹，又有了婚约，我动身回京城去吧。 京儿，记住你娘讲的话。 儿子记住了。 陈廷敬在人操持，你如今是朝廷的人了，总要以自己的差事为重。陈廷敬心里却是两难，又想多陪陪爹娘，又担心京城岳父的身子。想那岳父若仍是病在床上，这月圆妹妹可就真可怜了。陈廷敬有个弟弟，原来也是单名一个统字，如今陈家兄弟都尊了圣誉，将廷字做了字辈。廷统跟大顺差不多的年纪，缠着爹娘说了多少次想随大哥到京城去读书。陈廷敬是知道这个弟弟的，爹娘太偏心了，眼见了大哥中了进士，凡事都只听大哥的。到底兄弟姐妹都怕老爹，老太爷最后发了脾气，廷统才不敢再闹。陈廷敬又是好言相劝，嘱咐廷统在家好好读书，将来有了功名自然要到京城去的。大顺仍是要跟着少爷去的，他却去问了翠萍说， 老太爷让我去京城伺候大少爷，你去吗？ 你去你的，问我做什么？ 哎，你去看看吧，京城市面大，有很多你见不着的东西，没事啊，每日我带着你去玩玩。 你想见世面你就去世了，别老缠着我，少奶奶还在花园里等着我送东西呢。 翠萍转身走了，大顺心里着急又不敢追。翠萍原是送针线去的，淑贤要自己给陈廷敬缝几件衣服。淑贤对翠萍说， 大少爷去京城没个人照顾，大顺又只知道贪玩，我放心不下。哎，翠萍，你随大少爷去好不好啊？ 千吉跟着妈妈在这儿玩耍，不等翠萍答话，他倒先说了， 我要跟爹到京城玩去。你也不要娘了吗？ 他虽是逗儿子玩的，可这话说来心里还是有几分不舒服。 我想在家里跟着少奶奶。翠萍啊，你就别在我面前假模假样了，知道大顺要去，你成天跟没了魂似的。少奶奶，您怎么这么说？ 都冤枉死我了。 这时屋里传来了琴声，淑贤心慌起来，不小心扎着了手。原来是陈廷静在屋里抚琴，翠萍忙捉住少奶奶伤着的手说， 少奶奶，您放心不下，您就同老太太说跟着去京城嘛。爹娘都这把年纪了，我怎么能走得开呢？ 淑贤不再说话，边缝衣服边听着琴声。过了一会儿，琴声没了，淑贤就愣愣地望着池塘出神。池塘里莲花开了，几只蜻蜓在上头一会儿飞一会儿止。千吉在池塘边追着蜻蜓，淑贤嘱咐儿子别乱跑，可别掉进池塘里。翠萍猛抬头看见陈廷静过来了，忙站了起来说， 大少爷您坐，我去倒杯茶。 淑贤，衣服都够了，你歇着吧。 我想让翠萍也跟着您去京城，好有个照顾。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我想也许是老天的安排吧。 哪里呀，我打心眼里感谢人家，爹娘都说人家是我们的恩人，我哪能做个忘恩负义的人呢？ 淑贤，要不我同爹娘说一说，带你一起去京城。 我为月圆的事生过气，一时不闲，再跟着去京城，放下老父老母不管，又是不孝了。我不去。 千吉不懂事儿，总是在旁边胡闹，吵着要娘带他跟爹到京城去。翠萍知道大少爷同大少奶奶有话要说，故意磨蹭半天才送来了茶水。老远就碰到花园里的树枝啪啪响，陈廷静同淑贤就不说话了，相对默默地坐着。淑贤心里沉沉的，见翠萍这会儿才来，不免说， 倒杯茶去了这么久，是去街上买茶叶去了，还是去井里挑水了？我就知道你没心思了，明日就跟着大顺到青城去吧。 翠萍叫淑贤这么说了几句，眼泪像黄豆似的滚了出来。这时陈廷同跑了过来说， 哥哥，张谦先生家里送信啊，说母亲病了暂时走不了。 时序已是深秋，陈廷静在中道庄口辞别了爹娘，又要去京城了。先已在家祠里拜过祖宗了，这会儿又要上车，陈廷静又跪下来再次拜过爹娘。陈家几十口人都来相送，又围了上百邻居，有过来道别的，也有看热闹的。老太爷再三嘱咐， 廷静，身处官场谨慎为要啊，该说的话爹都说了啊，以后啊不管做多大的官，切莫忘了上报圣恩下服黎民，不枉读了圣贤之书啊。 哎，孩儿谨记父亲的教诲。 静儿，家里有淑贤你就放心吧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